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，就是大家都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活得比较明白，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想得开，就是很多事情心很大。首先可能在这个经济方面挣钱方面，就可能我不会去很激进，就是有一些机会，但是我会更希望保留原有的生活态度，更希望享受现在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，而放弃一些可能对自己经济利益上更有价值的东西。嗯， 那你的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？ 我的人生的座右铭其实也不叫座右铭了，其实就是一个生活态度，就是要活出精彩，记录点滴，人生苦短，艺术永恒。 好，谢谢小优来到我们的节目，分享你的故事也好，生活态度也好，生活方式也好。谢谢， 谢谢各位。Life through curves, there was joy, there was hurt, remember when. Remember when. Old ones died, new were born, life was changed. Disassembled.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. Language is not knowledge. Language is habit.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欢乐互动英语秀英语 PK 台。Going for gold. 主持人晶晶和幽默风趣的外籍嘉宾带你学英语看世界。没有课堂，没有考试，没有压力，没有顾虑，不为考试，不为升职，只为自己更充实。365天原味英语听不断，地道口语练不完，精彩文化乐不够，英语 PK 台，一起学起来。 智慧 哦，你需要冷静思考。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，多吸点清新空气。 哦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，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，大写的一，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